友和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本市天气以多云见阴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摄氏度，而夜晚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2摄氏度。白天会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不过呢，空气质量呢因为有小风的扰动呢，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将维持在优的状态。现在目前本市的实际的气温呢是-5摄氏度，本台也提醒市民朋友们呢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各主要道路的行驶呢基本正常，拥堵路段呢只是出现在以下区域。目前在西三环路，在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主要持续在从莲花桥一直到新兴桥这一段桥区。在西二环路呢，目前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断续的持续到月坛南桥。拥堵比较严重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天宁寺桥区到复兴门桥区这一路段。除此之外呢，在北二环路的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南二环路的内环自东向西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玉亭桥一直持续到永定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的入口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惠桥一直持续到朝阳公园桥的桥区。本台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儿呢我们一起聊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快过年了哈。你是不知道。 对， 我没在呀、 大家都备的什么年货？ 哦，备的年货。 对，大家都晒了晒，尤其是一些奇葩的年货啊。以装饰品居多。 年货装，哦，就是装点房间用的， 哎，什么大福字儿啊， 灯笼啊， 灯笼啊等等，还有很多是这个自己 DIY 手工制作的， 窗花什么的也可以备放。对， 那今儿我们聊聊什么呢？快过年了啊，我们肯定聊的话题呢都跟过年有关系。 备了什么吃货？ 你就是一吃货。咱们今儿聊聊这个年夜饭的事儿。 哦， 因为我看到一条信息嘛，其实往年都是这样的，就是到这会儿啊，基本上如果说我不打算跟家吃了，我要到外面去订餐。 这会儿您开始筹备的话，一些老字号啊，就特别有名的餐厅 啊， 没戏了。 哦 啊，年夜饭是没戏了。 对对对， 你要说我吃个年终饭，就中午饭，兴许还能碰上个哈一个两个的。 那些热门的饭馆，到三十晚上的时候，说都得翻台两次。 嗯 啊，才能让大家排上。就你说好了，五点半来。吃了七点半你给我走人，八点我们打扫干净了接待第二波客人， 对，不走都不行是吧？对，随着咱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就是以前呢年夜饭肯定是跟家吃的哈， 是啊， 不管是吃什么哈，哪怕就只吃顿饺子也是跟家吃， 嗯，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都想省点事儿，这一堆人在家吃饭，这锅碗瓢盆的哈，弄个底儿朝天，还得收拾，还得刷碗， 嗯， 很多人就决定，哎呀，干脆啊，我们又不差这俩钱，干脆去外面吃一顿。 嗯， 当然呢，也有很多人呢觉得还是跟家吃有那感觉，它不一样啊。一家人在一起做，甭管是这个听这菜板声，还是这个剁馅的声，它有那个气氛。 对对对， 嗯 嗯。 那大家伙儿今天可以分享分享啊，您家的年夜饭是打算怎么个吃法？ 嗯， 外面搓一顿呢，还是跟家大家齐动手呢？ 对。你是打算怎么着？你先抛砖引玉， 不，我就 你 随大溜， 在哪儿反正都是跟着吃，你也不会做， 我就随大溜了啊。还有一种新型吃法，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吗？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老字号或者不错的餐厅吧，推出那种半成品。 哦， 啊，您就直接打包回家，然后噼里啪啦一炒， 回家扒拉扒拉， 哎，就行了。 对对对，嗯， 还有的人呢也挺聪明的，就比如说呢， 嗯， 一家团圆嘛，有很多人早上就去了嘛，中午饭找一个不错的餐厅吃，吃完之后呢。连打包的， 嗯， 带这个从餐厅改了回来的， 这词儿， 买的这个半成品，哎，晚上接茬有一顿再包点饺子， 对， 就是都是怎么省事儿怎么来，但是前提就是说不能少了这个年的气氛，吃是一样都不能少。 嗯， 你呢？光说我？ 哎，我们其实是真的最省事儿的，所以你说很多人对年夜饭吃饺子这件事情。有的人是已经吃伤了啊，还有一些外地朋友就觉得这一年到头他在北京生活，你知道，尤其南方朋友， 嗯， 你们怎么北方人什么事都吃饺子呀？什么节吃饺子？ 双十一也吃饺子。 到过年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过年的感觉了。但我们家自始至终就是，反正我个人特别的接受这一点，过年你什么都不弄，就弄盘饺子，我也挺好。所以就有可能这一顿饺子会一直吃到破五。 知足就好啊，大家今天可以分享分享啊。好，同时呢我们今天的服务呢也全面开始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互帮互助，有什么事儿呢想打听打听啊，最近找人的特别多， 对， 都可以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嗯， 我们的微信的名称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请您呢一定在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我们，才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帮帮团的大家庭。 OK， 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说到这个过年呢，现在呢感觉城里有点哈松快了， 哎 哎， 今天早上上班已经特别明显的感受到了啊， 嗯，好多外地的朋友呢陆陆续续的都回老家啊过年去了。说到这个回家呀，我们今儿呢也得给这两位找个地儿安家， 啊， 当然呢它不是人，是猫咪和狗狗啊。先看看这个猫咪吧。 嗯，这位朋友收养了一只全身白色头顶有黑花纹的猫咪，已经8岁了，做了绝育手术，做了绝育的手术很多年了。猫咪呢是健康活泼，而且啊这只猫挺难得的啊，咱们一般说猫比较的孤傲不爱理人啊，但这只猫特别的粘人，很可爱，会用猫砂吃猫粮。现在呢因为居住条件有限不能继续养了，希望有条件又喜欢猫的朋友能收养它，继续给它一个安定温暖的家。那有意收养的朋友呢可以联系电话18510190828 18510190828。 嗯，这个 快过年了哈，希望这个猫猫也能够找到一个新家吧。 对， 在狗年的时候啊， 对， 能够这个度过自己快乐的每一天啊。下面我们说狗狗的事儿，不过这个呢倒不是安家，是找一个临时的家。 对， 看哪位帮友呢能够帮帮这位朋友啊。 嗯， 他说大家好，我有点难处，我们家呀这个狗狗呢想找个地方啊，哪位帮我寄养个十来天，什么时间呢？是从2月18号到月底， 春节期间可能人家想出去玩玩，我估计是。 十八号应该已经过了那个春节那几天了哈， 对， 最重要的那几天。 还在春节假期里面那是、 哎。嗯。他说是什么狗呢？是2013年的一个西施狗。而我们呢 是在朝阳区红领巾桥附近。 嗯。 特别希望帮团呢有爱狗也会养狗的朋友呢帮我带个十天，我会特别感谢的。您收费也没有问题。 哦，其实您要是能接受收费的话，有不少的那种专门做宠物寄养的、嗯、就是专门方便爱狗的这些朋友们出差啊玩啊什么的，临时帮着看管几天的这种服务有很多地儿提供、嗯、 但是好像有一些就是门脸不大的啊， 嗯， 就到过节他也 关门了，人家可能也走了。 对，因为有些员工可能也是外地的，也不愿意耽误这时间，所以也能理解啊。 嗯 嗯，有一些比较大的机构或者医院可能有类似的服务，您可以就做两手准备吧。 对对对， 是吧？万一家里面没有人帮您能带这个狗狗的话， 嗯， 看看能不能交由他们来 提早联系联系， 对，安排一下啊。 嗯， 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就如果您住那附近啊，您又是个喜欢狗的人，又愿意帮这个忙， 对， 您可以发信息来，因为这位粗心的朋友他没有留电话。 嗨。 好，如果您在听的话，赶紧把您的联系方式补充上啊。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清除绒面沙发上的灰尘。嘿，您真好，没到24就开始扫房了是吗？未雨绸缪哈，估计是一大宅子，得慢慢扫啊。 哦，绒面沙发上的灰尘， 绒面沙发上的灰尘， 换一个镜面的呗。 那动静太大了是吧，人家挺干净的呀，但是难免落点灰啊。 吸尘器能吸干净吗？这种绒面上 可以，吸尘器是一个方法。另外基本上像绒面的东西吧，反正我清理它就是弄一个干净的毛巾， 嗯嗯， 然后给它弄得半干潮湿的，然后轻轻的擦一擦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东西、 嗯、 您店里面是有的，超市也有啊，淘宝上反正您去搜肯定也有，叫做什么呀，静电吸尘纸。 嗯， 那个纸反正也挺神奇的，就是我估计材料也就是咱们常见那些能够起电荷的塑料的那些物质啊，薄薄的一层，两张一折，您就往您这个什么有灰尘的这面上一抹，连水都不用，因为它那个静电就把吸尘全都吸附在那纸上，几张一换几张一换，也不贵，60块钱够使好几个月的。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嗯！对， 除了可以吸这个绒面的沙发，像什么窗帘啊， 都可以， 包括这个有的这种材质的服装， 地上都可以，地毯的那些灰其实都能上来。 那60块钱不够吧？咱们120吧， 地的面积稍微大了点啊。 好吧，那么大家也可以帮着出点主意啊、 嗯， 看看您是怎么收拾您家这个绒面的沙发的啊。 哎， 说到网上，这位听众有一个网购的问题、嗯。 对，他说刚学会网购，想问问大伙儿，这网购的商品，他们应该给我小票吗？要是没有小票会是假的吗？ 这业务你熟啊，但是我感觉啊，就是有小票的它不见得就是真的。 对， 但没小票的也不一定就是假的。 首先说您得理解这个、嗯、您所说的小票是个什么东西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讲，承认您的这一笔交易，就是咱们说能够，如果说真的出现了问题可以去进行投诉的话，咱们只有这个正规的这个发票是可以作为这个凭证的，所有的这些小票本身都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在网购，因为现在平台也很多，不像原来咱们一提到网购说就是淘宝啊天猫啊这一个系列，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家电商都在做，它有自己的这个购物的凭证。那么这些东西自己如果说是咱们这几家大型的电商的话，它是承认我们认可打出来的这个购物单据里面说有什么不匹配。但如果您是去做了一些什么海淘啊海购啊这些啊，就像方明刚才所说的，即便他给小票，甚至有的这种啊就连什么外国外的这种 POS 刷卡单都能给你给带上， 嗯， 把那些东西都给你配齐了，你以为你买到的就是真的了？ 真不一定，真 很可能最后拿到手的还是假的、啊、那些单据都有人专门的就是一条龙的产业去这个造假 啊。那有什么 方式方法能够就是相对来说确保我在网上买的东西它是一靠谱的，那即便没片它应该是真的呢？平台很重要，对不对？ 平台很重要，对。然后呢，选择这种信誉比较高的，而且呢是经过这种认证的，像淘宝来讲，天猫，它的这些大型的旗舰店，那都是人家这个品牌公司自己开设的，相对来说呢，价钱要贵一些，但是这个真品是可以保证的。 对，就如果您选择这个商品是品牌的哈，尽量选他们的官网、旗舰店。 对， 哎，如果说没什么牌哈，那您就看后面那个评论呗。 对对对， 其实那个。买家的评论也是蛮重要的、啊、 多看一些，别光看头上那几个，那有可能是他们花钱放在头了置顶的、 好吧，反正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也都慢慢学会了网购啊，不管是买什么物品啊、生活用品啊还是食品啊，也都越来越有自己的经验了。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跟这位听众呢来说说啊， 对 自己的经验。 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各位帮友，哪位呢做过膝关节的置换手术，他想知道啊、就是术后的效果怎么样，哪位能帮我一下跟我分享分享啊。朱老太应该是一位老人家啊、 对， 电话是18211179881 18211179881。 咱们来看两条找人的消息吧，这也是过节了，估计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这位朋友说请帮忙寻找一位女性朋友啊，郭北满，今年应该已经70岁左右了。她70年代的时候呢，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任舞蹈演员，后来呢出国去了美国，联系就断了。她跟我哥哥嫂子陈家生、陈霞是好朋友，谁要是知道她的消息的话，请您转告她，给我们来个电话。这位朋友自己说叫小不点儿，估计都认识这位阿姨啊。电话呢是13161628245。13161628245。 还有一位也是找人的啊，他是找一个叫张莹的女孩子，说好像是咱北京郊区的，以前呢在海淀区学院路的农业大学上过学，2012年的时候呢在学院路的艺海大厦上面的一家餐厅上过班，说我是人委，估计是那会儿的同学，应该不至于，可能是同事吧， 同事， 哎，可能是那会儿同事， 对对对， 说希望哪位能够联系上他。我是他的好朋友啊，我的微信号呢是83791625，83791625。而听这个名字像是个 男 孩， 找个女生， 找个女生，然后我们就会浮想联翩，是吗？ 快过节了， 各种这个画面感就全都出来了哈。大家都懂的啊， 其实 我估计大家也在想呢。 不是，这你这是什么、就当时一起做同事的时候啊。该表白就得表白，别等这个散了啊！这会儿再想找，你说还得借助我们这平台，有可能能找着，有可能还找不着，多遗憾呢！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那人小人可能说：“哥哥，你想多了，就是当时 他 借了我10块钱没还我。” 也是年关将至，各种账什么的，咱们该结也给人结结啊！ 你没给人送腊八蒜，人凭什么跟你算账啊？好吧，那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朋友啊、同学、街坊什么的。哎，这位听众呢有个问题，大家给出出主意吧。说他们前一阵买那蜜枣，就特粘那蜜枣，搁在一个大瓶子里，那瓶子挺高的，说这蜜枣啊都粘瓶底儿了， 哎呦， 掏也掏不出来， 筷子也夹不出来啊， 肯定是挺长的那种瓶子呀，就够不着呗。而且就算是你能够着筷子，你顶多捅捅它，你说夹的可能不太好夹，因为以前我们家那个桂圆干，那 我知道这种东西 也是粘瓶底了，就是怎么都弄不出来，就磕半天。 那你豁出去要是就搁里往里兑点水呢？ 啊，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么干的呀？那就没法吃了。 也不至于吧，就稍微的没有口感，没有那么甜，也还行吧。 啊，反正大家给出出主意啊，就是怎么能给这枣弄出来？ 劲儿使大发了，瓶子就脆了呀。对吧，这也不行啊。 没事，帮帮团里有高手啊，看看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蜜枣粘瓶子底儿的问题。好，这些问题呢我们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转让的物品还有求购的东西。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全新的至高牌蒸汽挂烫机，型号是 YT803， 60块钱转让，电话是13801091357 13801091357。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大轮的轮椅，转让价格呢就100块钱有商量，没有说新旧程度啊，在老国展附近，电话是13691477526 13691477526。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纯实木的双人床，长是2米的，宽是1米5，九成新转让。还有一个实木的婴儿床，买了就没用过，也转让。都要的话呢，500块钱，单要也可以。联系电话是13520987957，13520987957。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小熊牌的烤面包的机器啊，144买的，有票。半价有商量，他在官园官批那附近啊，电话是13901180695，13901180695。哎，咱们一说官批都知道是哪儿哈， 是 要说刚来北京的人一说官批是哪儿啊？ 你应该对官批不太熟，因为我是西城长大的，我熟，你在东城、 那个地方我不是特熟哈、 啊， 东南西北，但是这名字我熟，官园批发那儿还是挺熟的。响当当的哈，就跟动物园似的。你动物园那儿其实我也没有怎么去逛，但是一说咱都知道。 他那儿反正还真是，就是以前是好多好东西，而且保证质量啊。然后呢，这个还特便宜。你记得咱们以前最早 现在应该还在吧？ 你说也在清理，我都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开着。 哦，有日子没去了啊， 住了，对， 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帮我们 还开没开？ 说说看，那附近现在还是什么个情况啊？ 咱们最早刚有那个采访机，你记得？咱们现在是这种数字采访机了，以前用 MD 采访机 ，MD 盘刚开始出现都好贵好贵的，一张盘好几十块，单位都舍不得给咱多配，每人就发了3张还是5张。但是我那会儿老录音嘛，不够就去那儿买，哎呦，那质量杠杠的，特别好的质量，才8-9块钱一张。 反正一般过年前也很多人愿意去那儿，是吧？东西也便宜， 这个集中 货也全哈， 淘混淘混哈。 好吧，官批什么情况啊？我们急需目前的这个消息啊。 哎， 这位呢想转让的是一个车载的净化器，还有一外国名啊，叫霍尼韦尔。 什么叫人家外国名？本来这就是澳大利亚的牌子。 哦，这我真的不知道啊。啊，这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品牌。 这 是 一个专门做，他其实主业不做这个净化器，他家的主业是做那个，就是地铁里面通风，你知道吧？啊，是干那个的。 但我没说错，他确实是个外国名字， 是 对吧？ 啊，对对对，是 霍尼韦尔。 对对 对, 对吧？澳大利亚的牌子是吧？ 对 啊，是一个车载净化器啊。说我这全新的没有开封，京东降的是988还多。那就是988.5块是吗？低价转让是650啊，电话是15210008309，15210008309。 找这位朋友写的呀，这外国企业也真是够可以的，5毛钱还跟我们让。 好吧，让5毛去5毛啊。 就是，这位朋友转让一个轮椅，是那种大轮子的，9成新，800多。当时买的时候啊，现在用不着了，半价转让就400。如果需要，还可以面议再商量。住在通州区八里桥附近，电话呢是15611650283，15611650283。 好，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呢想求购一台录音笔，或者是录音器。录音器就是录音机，对不对？ 录音机就像咱刚才说的小采访机 啊。对，他说价格合理就可以啊。他在3里屯附近，郭先生，电话是15903004158，15903004158。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啊，要求不高，能上网，有声就行。有声没影行吗？这不行吧？ 那指定不行啊。 对 呀、 啊，能上网有声音就行，100到200块钱之内。啊、电话呢是13522429025，13522429025。 就这价格能求到一什么样的呀？ 其实咱们平台上之前一直也有朋友在转一些，好比说14寸的老式的那些电脑，但是他可能希望的那个价钱呢稍微的高一些，一直就我印象中打我到这节目来他就一直在转，到今天也没转出去。咱们也劝过他好几次，您唠唠价。其实那个电脑我觉得就是如果您要是50到100转就很合理。而且就是也符合这位朋友所说的这个要求，其实是能成的，但多了是真没戏了。 反正是这样，就是如果您在我们这儿转让的物品啊，就多次没有出手，要么呢是真的没人需求， 没人需要，对； 要么呢就是您这价格确实和您那个物件匹配不上， 对， 是吧？您可以稍微的改动一下啊。你看我们这儿其实速度挺快的，这位听众就反馈了，说谢谢帮帮谈这个平台，我的电动护理床特别快， 你看 昨儿发的嘛， 人家大件东西 出去了， 对， 都真快啊。这就是我们的帮团速度。好，来说说大家这个年夜饭的事儿吧。 好啊， 还真是各家有各家的事儿哈。 啊， 都不一样 啊。 等会儿啊，我得找找。刷屏推快，你也看不见是吗？ 我这正在刷，因为咱们刚才一提这个关批的这个话题啊，这就已经又有一堆朋友在说这个事儿了。最首页上现在都是这些内容。 嗯， 啊，这儿我找到了一些了。说这个这位朋友说，今年三十啊，就剩我自己了。老伴儿呢要去陪母亲，儿子俩人去旅游了，我又不想跟着当灯泡，所以啊，我也不用准备什么了，想吃什么饭馆解决。 挺好的哈， 今年年夜饭。 挺好的， 嗯，对， 嗯。还有位听众呢，也是刚才说了一个跟过年有关系的事儿啊， 在这儿呢，我看到了。 嗯， 他说我呀，因为爸爸妈妈呢都已经不在世了，所以呢，一家三口呢这次啊都去我姐姐他们家吃年夜饭。不过我还没问我姐年夜饭吃什么呢，因为她现在还在出差。我的天呀，那工作够忙的呀。 嗯， 我就酱个肘子，酱个牛肉、红烧肉给带过去，大伙儿一块儿吃就行了。 挺好的，正在团聚哈。 对， 正在团聚。 过年的哦，这是歌是吗？ 你说你的 哦， 不影响你说。 过年的时候，有的人家人家就习惯，你知道怎么着，就是一定得大鱼大肉。 嗯， 然后这个曾经我见过一个人家的这个年夜饭是真实的全肉，然后吃的我就问我说，咱们是一点青菜没有。后来知道就是人家的这个习俗是什么，就是平时可能一年怎么吃都行，但过年这顿一定要体现出咱们的这个物质极大丰富来。 好，说完了。 说完了， 听歌吧。 哎， 望向远处同样的月光 Amor 晚安 My love， 也是念念不忘，也是胡思乱想，想着想着泪如雨下，哭累了好心伤， 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份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份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我的份了。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大家好，我是王月波。

翔，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狗狗安家的事情啊。 我们这帮团速度基本上刚才上一时段的问题这会儿功夫已经全都有回复了， 陆陆续续的都有回复了啊。 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个狗狗啊就在我们家这边啊，他说在这个魏公村东口有家宠物店，公交车563运通103都到，一天20块钱，您看您要不然方便的话到这儿寄养来可以。 一天20块钱，18号到月底。 12天200多块钱，我觉得还可以，挺好的。 这月有30号吗？ 没有，28天嘛，10天嘛。 10天， 11天，对，嗯。 还可以哈， 还可以。 对，这个其实也是不麻烦别人啊。 对。 嗯，只是他没有电话，这位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对。 不知道刚刚那只猫猫啊，有没有愿意收养的朋友，也希望能够在新一年当中呢，早日找到爱他宠他的新主人啊。 对。 好，我们再来说说那罐蜜枣吧。 好主意， 什么主意都有啊， 真不少、啊。我按说有一个应该能想到，我也很内疚，刚才我没想起来。出去吃个羊肉串啊，把人家签子拿回来。 我告诉你，有些问题我们不能都想起来，我们都想起来了。是吧，体现不出我们帮友的 帮团的这个能力。 对 想出来了我们也不说、嗯、 装不知道。 说这个羊肉串那竹签子能给它扎出来，那够长、哎、是吧， 够长。对， 说如果不好这口的话呢，您可以奔超市买那长筷子，就一般那个炸东西那筷子， 炸油条使的。对 对，嗯。还有听众给出主意啊，说那个、啊、它不是粘在瓶底了吗、啊、是因为糖分的问题。 对， 你拿那吹风机吹吹那瓶底， 吹干了 啊，就是它不软化了吗、 哦、化了， 哎，它就掉下来了。或者拿热 会吗？但化了以后不是更粘了吗？ 不，这咱不是没试过吗？或者你要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拿热水烫烫那瓶底儿、 嗯嗯， 它不一样也都起到那个作用。 对对对， 您可以试试啊，看看哪个主意可以啊。这位听众最实在啊，甭管怎么着，下回割蜜枣找个短瓶的 就知道。对对对，广口瓶手能伸进去的那种，至少是。 对对对、嗯，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关于置换关节的问题啊。 对。 这位听众说换膝盖很好， 嗯， 我老丈母娘换过了起码20年了。 对， 是在北医三院换的。 嗯 嗯，就是给那位朱老太， 嗯，您可以宽 心，宽宽心， 放心 啊。对，也前面有几位听众也是说了，说这个手术现在很 成熟， 就很成熟啊，不用太过于担心，听大夫的就可以了。而且就是好多人换完之后真的就是立马就不一样了。 对、嗯、是。而且这些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材质啊都已经也没有什么过敏的这个反应，放在身体里面就和谐共处，就是您记得坐飞机的时候跟人提前说一声， 嗯， 过安检的时候说一下我这儿有这个东西，人家这样就知道，不至于说这个 他会想， 他还是会想的，身体里的任何这些金属的这些物件都一样会有这问题。 嗯嗯，好，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横祸啊，我想炸点丸子但是那个油温呢老是掌控不好、啊、就是素丸子跟肉丸子如果炸的时候、嗯、那个油温应该控制在几成热比较合适、 嗯、 分别啊素的和肉的这有区别没有，会炸丸子的帮友现在全靠你们了要不然这丸子就吃不上了啊。嗯，还有位听众也是求助了一个问题啊，他是买了一个就是卫生间的那个浴帘杆儿， 嗯， 他那不是作的那种哈，他是打眼儿的， 什么词儿呢， 不是就有那种就两头带吸盘 吸在上的，对对对， 它不就是能坐上吗？ 是 吸上是吧？ 对， 那种结实吗？我老觉得那种就是不给它钉住了，好像我老怕它掉了。 它隔个一两个月以后 啊，重新弄一下、 那个。对，那个劲儿会可能卸，它就会掉下来一次。但是掉下来这次呢，您再给捅回去也没事，还能再使一两个月。 捅回去，这比我那也差不了哪儿去。你知道这东西最怕什么吗？ 么 就是带吸盘的东西 啊。 就没事是没事啊，特别怕半夜三更、嗯、就是 掉下来， 你睡觉的时候它哗啦掉下来，哐啷一声，因为我们家那个以前有一个吸盘的那个小钩塑料的嘛、嗯、就是挂了一些小东西、 啊、 有一小口子里面什么小、 啊、对对对 这那的都小玩意儿什么的啊， 是 它经常半夜掉下来，就是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咣当一声。 浴帘杆还比较轻，下来动静不大。我知道你说那种钉子，就是那个吸在镜子上，里头可能把什么牙杆啊、牙膏啊、洗面奶啊都搁里头。 那太沉了， 那咣当下来是太沉了。 对， 它盛不了太沉的东西。 好吧，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这么一个杆儿需要打眼儿、 嗯， 但是最近楼里呢装修工人很少， 是 物业人家不管这项目。说哪位能帮我个忙，或者给我出出主意，什么地儿能给我把这给他钉上？那就是钻个孔， 钻孔 是吧？ 有空钻就行， 需要点工具啊。 对， 您没有说您在哪儿，其实您在哪儿很重要。 对， 您在什么附近，万一哪个听众就在您那旁边帮您个忙啊，您补充一下吧。电话是13691353777，三个七啊，13691353777。这位是想租房， 对，他替朋友求租，右安门白纸坊附近，两居室一套，北京籍，三口之家，想租个3年到5年，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511011328，13511011328，希望是真实的个人房源，中介不要来打扰。这位朋友，咱们也得替他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谢谢这位热心人啊。他说我呀，昨天凌晨0:40左右，在东平庄捡到了一个白色的钱夹，里面有身份证，名字是叫刘新芳。这个肯定人家丢了身份证很着急，大过节的，万一人要还坐车出行什么的，哪位朋友要认识这位刘新芳啊，这个跟他也说一声，他这个钱夹身份证都在我这儿，让他跟我联系还给他。电话是18201194073，18201194073。 在我们这发布信息之后呢，您也可以尽快的把这个拾到的身份证呢交给就近的派出所。 对， 因为公安部门他们是有方式方法能够联系上这位丢失身份证的人啊。 没错， 谢谢您了啊。 那人把我上海丢那钱包里的身份证还给我了。 钱呢？ 钱就不想要了，我就这身份证 全当谢谢他了。 身份证我都已经补完了，卡也都挂失完了。 好吧，这位网友梅花红说，在玉泉路地铁口东南角那儿也有一家宠物店。应该也是可以帮助寄养宠物的。反正平时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这种像春节这种大的假期，就他们是不是还营业，这个得提前问好了啊。 对对对。现在唯一的一个今天有点让我们拿不准的问题，就是这个关批的问题。因为从朋友们反馈回来的信息里面呀，两种说法都有。有的朋友呢是很明确的说，我上周还去过，开着呢。可是还有好几位朋友说，去年底已经关闭了。也有朋友说呢，这已经是那附近唯一的一家了，现在还在，所以我们这边也没有亲自去看一趟，我们也不敢给您推荐到底现在还开没开着了。 要不然就是这样，就是折中一下，就是它没有全都关。 哦，开始做疏解了，但是还有一些店面营业， 还是在营业。 有可 能，我理解是这 样，有可能，有可能。 有没有昨儿刚去的，或者今儿上午刚去的？ 信息最准确的有没有？ 最准确的告我们一声啊，谢谢了啊。因为快过年了嘛，就是很多朋友也是喜欢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因为它跟个大集市的嘛。如果它确实说没那么多东西了，也就不让朋友们去跑这个冤枉路了啊。 对对对。 说到炸丸子呀，我们这位听众呢应该比较会啊， 有经验。 对， 是。 他说这个炸丸子呀，甭管它是肉的还是素的，火候呢得随时调，总而言之呢油不能太热了。 对，炸东西就怕这个油温太高，你真的要是那油已经都冒烟了，那样的话它很容易就会糊，一定得是让那个油就是少量的咕嘟上。 那是多少成热呀？ 这温度我还真不好说。 5-6成？ 五六成可能也不够。 这个东西它也不能说我拿手指头下去试试，是吧？这个这也没有说专门的什么试温剂说试试那个，确实它有的是个经验问题啊， 经验问题。 那就是说凉着点总比热着强， 对， 是吧？要不然该糊了啊。 而且咱们现在炸东西你知道，就是用的这个油啊，以前咱们来讲北京人做炒菜也好炸东西也好，每个月就固定的那个花生油是一个人有半斤，豆油一户有2斤，菜籽油可能是能去副食店打，现在好玉米胚芽油、葵花籽油、橄榄油什么都有。新的时代咱们这个观念也得跟上，有些油搁在火上，您就算已经烧得很热很热了，它不冒烟。如果您照着旧的那个观念说什么时候说看这个油冒烟了算热了，我再把东西下进去，现在新的有些油不冒烟的那些油，您那会儿搁进去下去就糊 啊， 温度已经很高了。 我是有印象，因为小的时候那种劳动课嘛，老师说你们回家都跟爸妈学炒菜去啊。当时说炒鸡蛋嘛，我爸就教我，我说这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往里倒啊？我爸说你看那油 冒烟了， 有点冒烟了，那就可以了。哎，我印象特别深。 以前豆油这么着可以，你现在拿橄榄油你试试，就算歇了。 好吧。来说是怎么清除绒面沙发上的灰尘啊。家里有绒面沙发的朋友可以都学习一下啊。这也说用那种普通的刷子轻轻的刷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得看您那脏到什么程度啊。我想一般家里面的沙发都不会太脏哈，除非您说好多天没人住了，那一般也会拿个东西给它扇上。这位说可以把毛巾呢给它浸湿后拧干铺在沙发上， 然后呢用那个木棍啊轻轻的抽打。 哦， 说尘土会吸附在湿毛巾上。 嗯， 说如果一次不行呢可以反复抽打。另外呢，如果说您那个沙发不是很大的话呢，可以趁天好把它弄到室外去。 嗯， 然后再抽一顿。 这个我就能想到现在人家那个高科技的那个新的叫什么吸尘器，就带这个功能，不再是单纯的吸，它有一根杂夯似的东西， 嗯， 顶在这些布面上、地毯上、被窝上，全都可以咚咚咚咚，实际就是起这个木棍抽的这个作用。 对对对，嗯，所以您看看吧，您那个够抽几回的。 它关键是能把尘螨什么的也都给拍出来。 因为在家里面确实抽这个不合适啊，太爆土壤烟了啊。如果能搬出去呢，给它搬出去，说不行呢，就用好一点的吸尘器，或者刚才那位听众的方式方法，拿湿的毛巾给它铺上，这样的话呢，不会把那个灰尘弄得哪哪都是。那如果说这个沙发可以这样的话，那其他布面的其实都可以， 也可以，都可以， 包括就是床垫什么的， 对对对， 应该都可以啊。 是。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东西啊。 好，这位朋友啊，家里有一个很好用的焖烧锅，因为家里有俩，所以转让一个，30块钱。电话是13552699169，13552699169。 这位听众呢，自带广告词儿啊，我转让必是数字电子血压计，语音沟通，清晰享受，超薄机身设计。肯定是把那个盒上那字儿都抄上去了，是不是？ 对， 转让价格呢是180块钱，我在红庙附近啊，朝阳区红庙附近，电话是65088720，65088720。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普通型3升的电饭锅，这个挺小的哈，3升的，70块钱。物品在朝阳区八里庄附近，电话是13683373335。13683373335。 这位朋友呢，想帮邻居家的老人呢转让一台跑步机，这跑步机呢还有90%，说您给钱就拿走啊，价格您说了算。嗯，老人家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哈，这个有的时候也不能真说给钱就拿走，人就给您5块钱，您肯定不干啊。 真是特别好那种跑步机，挺贵的呢。 大概说一个底价吧， 嗯， 既然您是帮邻居老人，您就帮忙到底， 问问， 哎，帮助到底啊。电话是13521587258，13521587258。 这位朋友呢是想转让一个男士的双肩背包，黑色的，全新，转让价70，还有一个女士钱包，30块钱转让，留的是微信号27122728792712。27122728279。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唐诗，这个唐诗是品牌吗？因为它后面不是跟诗有关的哈， 对，嗯， 它是养生壶、养生锅， 对， 我估摸着是不是是它的品牌，啊， 牌子哈，嗯， 对，我猜啊，你没写清楚， 哎呦，会不会是搪瓷？打错了。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工作，平时每天就是在这样的猜谜语的过程中度过的。 这个太难猜了， 因为它后面写对了，它后面写搪瓷炒锅饭锅一套，所以我想前面这会不会是搪瓷养生壶、养生锅？我这么猜，这比较合一套。 我们希望你猜对了啊，反正他写的是唐诗啊，就是关注这东西吧，它就是一个锅和一个壶，养生壶和养生锅。 至于是唐诗还是宋词，我们就不追究了。 一套礼盒装的啊，这个一共是150块钱，它这是两套还是一套？反正都是锅。 前面那是 养生壶 和锅， 养生锅啊， 对，后面是炒锅和饭锅 啊，就都是礼盒装的， 对，共计150 啊，就是两套是吧？ 对， 共计150，您可以送人什么的，挺好的啊。15601361976，15601361976，这个要真是弄个唐诗牌的，这心也够大的啊。好， 唐诗也挺好，心胸开阔嘛，对吧？你这个锅，你得它得大度，能容天下事，能容天下的食材，才能做出好东西来。 李白斗酒 诗百，当百天是吧？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万宝牌的普通型的3升电饭锅， 嗯， 个新的啊，全新的，打算70出手，怎么这么多锅呀？在朝阳区的八里庄附近啊，电话是13683373335，13683373335。 这位朋友有点郁闷啊，我们得安慰他一下。 怎么呢？ 他说我们单位这领导不知道怎么想的 啊 这个今年给年终奖发红包啊， 啊 是以微信抢红包的形式让我们大家抢， 嚯 啊，说包了10万块钱，结果我一个都没抢上。 这得多大一群呢，10万块钱。 对，说这弄得我两宿都没睡好觉。其实这方式不好哈，他有能抢上的就有抢不上的，有抢的多的就有抢的少的。但是你说论干活， 对、啊、 是吧，谁比谁少，谁也不会说谁比谁干活少啊。 他这个就是什么呀，属于领导觉得大伙儿都不错， 嗯， 都挺努力的，我也没法说给这个多点给那个少点， 那就平均呗， 过节增加点趣味呗。结果这你看让人员工不高兴了吧， 这一点都不好玩。 对， 一点都不好玩啊， 这是对一年成绩的一个认可、 嗯、 这个不是说咱们你说这凭运气，或者因为微信它那东西它是有一个算法，它其实还是一个很大概率上是一个随机事件。 行，你也甭郁闷，反正这个我们老说嘛，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您这回没抢到、 嗯、 保不齐您哪儿就给您找不回来呢，是不是？刚王伟不是不说了吗，咱们家那群 建个群是吧。 对对对，这位听众想问问咱爸咱妈公益学校那个电脑班手机班怎么报名啊，在等着呢、 哦、 他们第九期的学员应该已经快毕业了吧， 嗯， 反正第十期的在报名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说的，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估计得年后了。 对， 您甭着急啊，您甭着急、 嗯、 过个好年之后咱们再好好学习啊。 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以前常教的一些方法还真是就是你说的隔段时间得巩固一下。 嗯， 刚才你上一时段不是放了首歌吗，梁咏琪的，有朋友挺爱听，这歌名是什么呀？ 阿莫。 其实有您在这发信息的这个功夫啊，您直接拿手机那个就是微信里面摇一摇那个功能，听歌猜曲就能够把这个歌名给您自动的识别出来，连录音，甚至您要什么伴奏带，连歌词全套的全都能出来。 嗯，这首歌叫阿莫， 法语 的 爱， 对，就是法语爱、嗯、爱人的意思哈。 对，爱情，嗯。 这位说炸丸子的过程啊，我的经验是火要中火，油得有小泡， 就是说的小咕嘟着嘛、 啊、 不能大开， 起那个小泡说是最好的啊、 嗯、 这位说用手掌在锅上试试感觉、嗯、在锅上边您别伸进去， 吓死我了 啊，就是手掌在锅上试试感觉，说有那个温乎劲有热度您就可以放丸子了。 哎，我现在突然间发现， 嗯， 老师教英语的时候，你知道我上学学英语老分不清楚什么时候用 on 什么时候用 above 这两个词， 现在知道了。 老师要拿这举例我绝对知道，一定是 above 在油上面而不能是 on 在油上的，要不然那手就歇了就熟了。 好吧， 你知道就一个吃货学任何东西必须得跟他让吃挂上钩他才能长记性。 那吃货怎能不能解决蜜枣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关于那蜜枣沾平底的问题吧，我没试过啊，但是我感觉 啊 我觉得这感觉还挺对的，说应该先在冰箱里冻一下。 哎，是个办法， 是吧？ 对对对， 咱们那个泡泡糖就是口香糖粘身上了，不就说把衣服搁冰箱里冻一下， 冻了再刮就好 下 了， 下来了吗？ 是， 他说你给冻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拿出来就好、 嗯、 好办了啊。 嗯， 那举一反三，我们家那桂圆干应该也可以是吧，应该也可以啊。这位说哟，我就住在公园附近，3层楼都开着呢，连大门里头的早市都开着呢、啊、 就彻底没关是吧，那就是说 啊，对，应该都开着呢、 啊、 但是里面是不是有些人家提前回家了 啊， 啊有些已经搬走了，反正开着呢啊，可以开着呢。这位也是回答关批的事儿啊，说关批还在呢、 啊、 还在呢，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啊。 嗯， 好，刚才有养生锅啊，这儿又出了个养生木桶， 嚯，木桶也养生。 对、 啊，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王府，有唐诗养生锅，这儿有出于王府养生木桶啊，什么尺寸？ 高38公分，直径37公分，这是个球啊，直径37公分，高38公分，差不多。底盘有轮，没用过几次，30块钱，有需要的联系，电话是13522743958，13522743958。 这个东西我们得强调一下啊，就是您没有说新旧、 啊、对， 这个它因为直接接触皮肤嘛，得是新的， 全 新 才可以转让、 啊、如果您这不是全新的话、 啊、 大家打过电话问一下，如果不是的话、你们各自斟酌啊，我们不建议使用啊，因为毕竟是使过的啊。 嗯， 这位呢想转让一对哑铃，